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敢露。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你怎么不拍啊？ 各位好，我是徐冉，我都有木头了，为什么还要用手？ 是，那你得拍啊。 嗯，就一块怎么着，我还给你抢一下啊。 得了， 各位，这是 FM98.2 AM927，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奉上的今晚有戏。 嗯， 今晚有戏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里发生的一切了。 对，不光是今晚有戏可以看，整个 FM98.2 AM927都可以看哈。另外，如果大家伙想通过手机 APP 啊，我们有一个深度合作伙伴叫做盒饭 Life，也能够找到活力酒吧这个房间，就能看到我们了啊！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 多谢。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嘉宾的朋友， 来到嘉宾的朋友， 来 节目的嘉宾朋友， 你能不能不说话呀？ 可以 啊， 从现在开始不说话。 好，谁控播算谁的。 哎哎， 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两位老朋友，分别是亚军，欢迎青年演员。 哎，应该读亚军还是亚军？ 亚军。 亚俊， 四个都是四声， 亚俊， 所以说特别绕口。 哦，郡主的郡， 扣他50， 一个王字旁，一个君子的君。 那郡主的郡是女字旁的是吧？ 郡主的郡是一个君子一个耳朵旁那个吗？ 你怎么了？ 不是吧？ 就是 吗？ 那是郡王的郡吗？不是啊，郡主郡也是郡，没事。一直抿嘴笑那个，来给个镜头。 欢迎马导，马岩， 马岩， 哎，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马导。 这两天啊，忙一直哈，家里的事儿挺多。有喜了吗？ 没，正在努力。 还没有是吧？ 加油！嗨，这个事儿家没有。随缘。 没有了，他最近在办一些培训的项目，对，这个很厉害了。 对，清晰节的剧本。 咱们前一段来的几个嘉宾剧组，他们都熟。 哦，是吗？ 聊了半天，我说啊，是那谁谁不对啊？嗨，就那谁，小易。 哪谁呀？ 小易。 高毅。 刘小易。 啊，刘小易。 哎，不是你朋友吗？ 是我朋友。你说小易，谁知道你说哪个小易？王小易、李小易、刘小易，那么多小易。 哎，这多。 嗯，来吧。今天邀请二位主要是来给我们围读一下这个剧本，这剧本名字叫 离婚律师。 嗯，配合的好。嗯，这个背景介绍是 这样的。到你了。 董大海和 你别这个就别猜了。 你看你就搭不上了，没认真听。就说啊，董大海跟苗锦绣俩人闹离婚，然后呢又因为财产分割问题，两人分别请了两个特别知名的律师啊。当然池海东这个律师是已经打离婚官司出名了，然后罗莉这个律师呢就还没有出名，刚开始创业建自己的一个律师事务所。 罗莉， 对，他们这两个人就请了为自己就是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离婚律师啊。然后董大海呢为了尽量少分财产给自己的这个原。这个怒火已经压抑不住了。 杀人犯法。 这个董大海为了尽量少分财产给苗锦绣，就对这个苗锦绣的律师罗黎进行了贿赂。贿赂呢又打算采用更加狠毒的一个计策，总之就是想着要给自己的原配分得越少的财产越好，就是心计还是蛮深的一个人。然后呢这两人的离婚也是闹得非常的热闹。 要不然能成一部剧嘛，是吧？ 但是这部剧其实不只是讲了他们俩闹离婚，主要还是围绕着 律师， 对这个池海东跟罗黎他们两个经历的这些律师官司有关。 反正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 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吧， 反映一些现实情况，同时呢也是让人有一些深思。他可能最后他有一个结论，没有什么结论，体现出各种各样千变万化的， 最后他俩好了， 千姿百态的这种案件，让大家真正理会到中间是什么。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剧都不会给你一个最终答案是这样的，对吧？都在给你呈现现象，然后你去想去分析，都是这样。 对，不是这个典型的现代生活剧嘛，就它里面有一些生活方式，就传达了一些现代的生活态度， 还是给我触动过的，因为当年我也追过这部剧。那时候好像在没在北京？在北京读书，然后 是咱们这部剧 稍微有两三年了吧，我记得有点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有 都几年了。 我记不清了嘛。 说什么是小？ 年轻。就当时他们住的那个公寓，就他们两个是邻居，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们住的那个公寓，我还特意去查了，在北京那个公寓好贵，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景观特别好，然后我就觉得说，能住在这儿，原来就是成功人士的标志。 是在东还是西啊？ 东边是很不错的一套公寓。 那我可能知道是哪。 东边公寓多了好吗？我没说。 好吧，来吧，咱们来进入今天的每日网剧推荐哈。先来看第一个，叫做《白夜追凶》。播放平台在优酷，单人播放量是2319万。这部剧说真的已经普及到了60后。 哦， 为什么呢？ 怎么说？ 因为今天我和我那个编辑在聊天的时候，我说最近有什么剧啊推荐？因为那个前段时间美剧看完之后就没什么可看的了，感觉。然后旁边这位大叔级人物哈，69年的《白夜追凶》，我说你还看他的，因为咱推荐过好几次这部剧 呢， 所以就可看可以。 他是通过我们节目才知道这部剧的吧？ 是啊，是不是一次两次？我说的是 啊，好嘞， 所以你就看。 他讲的什么事儿？ 讲的是这样，这个刑侦支队队长啊，叫做关宏峰，他了为了洗脱自己弟弟的杀人罪名，一路破获多起案件，这么一个故事。故事开始呢，是讲了一场灭门的惨案，让原本逍遥浪荡的关宏宇成了在逃的通缉犯啊。他哥哥关宏峰嘛，就是刑警支队支队长啊。身为支队长的这个双胞胎哥哥关宏峰是要查出真相，但是出于亲属回避原则，警队就禁止他去参与这个灭门案调查工作。那么他一生气，这怎么可行呢？愤然辞职了。但这个事儿呢，现在想起来其实是不对的，你得服从组织的安排。 太任性了， 就是，他就调任了代替队长的周巡，处于破案压力啊，也为了寻找这个关宏宇的下落，他设计让离职的关宏峰，就让这哥哥以编外顾问的身份继续参与各大重案要案的这个调查，而警队所有人都被隐瞒了。由于罹患黑暗恐惧症，白天和黑夜出现在警队的顾问关宏峰，其实是由孪生兄弟两个人白夜分饰的。性格迥异的兄弟两个人在警队当中马脚不断呢，让人发现互相怀疑哈。那么背负着随时被周巡以及各路人马发现的危险，一路侦破了各种大案要案，目的就是想要伺机的去调阅灭门案的这个案卷，查出真相以还清白。这部剧评价非常之高，是目前口碑不错的悬疑剧。 你刚刚说的编辑是立新哥吗？ 我的编辑不是他。 哦， 但是说的那个他看的那个剧的是立新 啊。那他有什么评价呀？ 简单两句就是看吧，因为他在准备节目啊，我们一个办公室嘛。 好吧，那接下来再来给大家介绍。 我们平常工作很认真的。 总之就是一部非常不错的悬疑剧，别讲那个了，都没用啊，谁信你大个？ 别说。 来吧，第二部叫《班长大人》，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单人播放量是1155万。它其实是根据陈岚的一个漫画改编的一部剧哈，然后讲的是拥有强大脑洞原力的少女叶慕希和青梅竹马的全能少年廖丹毅，这俩人是有着完全不同宇宙体质的两个人，被命运。 叶慕希和这个廖丹毅两个主角， 对他们俩主角两个嘛，就是拥有完全不同宇宙体质的这两个人， 意思 就是被命运绑在了一起。你想嘛，这是一个漫画改编的嘛， 对吧？ 然后呢，而且他们还在满是怪胎的高一十班展开了一种神秘的校园之旅。这个脑洞原力少女叶慕希，她很中二。 这么跳一回来，念七两栖动物，七夕要了亲命。 怎么啦？七。七知道了啊，叶慕希，他又很中二，他又很爱逞能，又很神经质，也很可爱，也很倔强，但是也不服输。然后他有自己这种比较独特的性格呢，去关心着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保护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还有一句名言叫什么？有事儿找七姐。但是就不是只是说说，真的是有种就特别爱保护周围人的那种 feel， 你懂吧？ 了解， 就像我一样。就是我都在保护着大家。 徐姐，你接着说。 但是呢，他是一高中生，对吧？再来我们说一下，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他的青梅竹马的一个全能少年廖丹毅，他呀 看似是一个高中生，但是又有很多就是同龄人没有的那种成熟。 哦， 然后在生活当中呢，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早早了就有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哎，先定一个小目标。但是呢，没想到人生当中出现了一个和自己价值观完全不同的，就是这个姑娘，就是这叫这个什么来着？脑洞原理，脑洞原理，对。然后一路两个人就磕磕碰碰，又一路成长。然后呢，总之就讲了他们俩一路走向前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俩人性格完全不一样。 1100多万这种漫画改编的剧哈，还是我们 名漫有名的漫画吗？ 啊，是、也是借一个 IP 吧哈，但能做到这样的话，应该不简单，是光借 IP 这么简单是吧？ 它应该还原度还比较好吧？ 我记得咱们最开始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聊过一个网大，那时候是大马过来推荐的，猎妖教室嘛。 叫啥？ 猎妖教室。 猎妖教室，哦。 他看完之后，当时让咱们不是还有一个环节要那个咔咔评的时间，记得吗？ 啊，咔咔评记得。 啊，让他就是来还原一下，就是来评价一下这个网大，然后尽量让他毒舌嘛，要求他就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对于还原还是这些漫画迷们很关注的。 他说的那个还原，前两天我真的看过一部剧，我惊了，就是成人版的《樱桃小丸子》，你们看过那个吗？ 没有， 没有。 六一时候吗？ 不是，就真的是有一班成年人的人马，他们去完全还原了樱桃小丸子，说的都是，哦，宝贝儿，今天晚上到我们家去做客吧。你能想象吗？像马岩一个人高马大的一个汉子，就真的对着一个姑娘，就是也梳着那种特别雷人的发型，说，哦，宝贝儿，今天晚上去我们家吃，就真的，您能懂吗？我就觉得这种还原，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吧。 是大电影吗？ 我有点忘了是大电影还是网剧了，总之我看的是一个小片段。 哦，我说是不是在院线电影 啊？不是院线电影，不是院线电影。 哦， 你想有院线电影这种院线电影，估计会被人骂成血条吧？对，所以就说这有的时候还原也看你怎么还原。 对对对对，来看下一部网剧叫《无证之罪》，播放平台在爱奇艺，但是播放量891万。这个故事讲的是奔忙在都市森林当中的蚁族白领，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姑娘，无意间卷入了一场杀人案，成为了凶杀的疑犯。原本死水般的庸碌生活被瞬间打破，在警方和黑帮的双重追查之下，求生的本能使人性在危机当中慢慢的发酵出危险的味道。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前法医一夜之间失去了妻儿的踪影，为了寻找到消失家人，他独自一个人去苦寻10年，最后却选择了用一场连环杀戮为自己找到答案。啊，即使答案是他无法承受的残酷、暴躁、偏激却头脑灵敏的坏警察被世俗所流放，想要重归警队，他必须要去解开一道无人能够解的谜，让作恶的人为他们的罪孽埋单。然而当真相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无法证明自己的推理，谎言被更大的谎言遮蔽，罪恶被更深的罪恶掩盖，黑暗降临之后，唯一能够照亮夜幕的是善良人心目当中的微弱的光芒。可以鼓掌。没错，你看这么长一段， 你看人嘉宾特别特别默契的，我们一起保持缄默。不要出声啊，我懂你们。 讲的不精彩吗？ 啊， 是不是多顺畅？ 怎么说呢？ 看吧，来说说每日网大榜单啊。 说说每日网大榜单吧。今天第一个给大家要推荐的叫《兰若寺》，它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78万。说的是什么呢？在兰若寺外有一个乱葬岗，有一对女鬼叶小烟还有海棠 叶。 对，我说的是什么呀？ 叶 啊，我说错了。你听错了还是聂小烟他俩呀，就是生发出了一段就是感情，但是他们又特别想夕阳变成人，对吧？至于一般在这种剧情当中都会设置这个鬼魂特别想吸人的阳气，然后变成人形哈。然后呢，这个聂小烟就爱上了初来乍到的书生傅青竹，最后他们三个人之间就发生了必然的三角恋关系，对吧？就是所以讲了这样的一段事情。所以你看这个名字兰若寺，所以怎么说呢，就是他就借了这样的一种环境，其实还是在讲这个就是跟倩女幽魂很像的那种题材。所以这部网大单日播放量78万，好像是最近我们推荐的网大当中播放量算是比较高的一部， 就是中档吧，一般 对 第一名 也有更高的成绩了。 对， 但是最近好像网大的这个播出量都不是特别的好。 是， 我觉得跟这个题材可能有关，这个题材就中规中矩，谈不上说这个题材本身有多么吸引眼球。 对，我昨天去录了一个那个，我不找你了吗？也去录了一个脚本，分镜脚本，啊，就是前期要做准备的一个，也是说的这方面的东西。他那个 类似的这种， 对， 是吧？ 他们那个是几番，有聂小倩，有这个燕赤霞等等，他们这个 其实说实话，我还挺喜欢看这种剧的。马导，你呢？你喜欢看吗？ 其实这个我还是比较喜欢老港片那种这种题材的，会拍的比较好一点。 为什么？就是它是你是觉得他们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吗？ 是因为就是这种题材的剧，一般它都是在必须得符合那个时代条件。 是， 对，如果放到现在的话，它有一些好多专业性的特别多的东西，会看着比较爽一点。 好的，那么一会儿继续聊这个话题，稍后见。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找你们来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大家呢也除了可以听我们的广播之外，还是可以看我们的广播的。除了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视频直播您可以点一下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这个小按钮，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了。已经有网友开始跟我们互动了，比如说麦麦 Hello， 刚才说我们看到有几个小伙伴进来了。对，就是你很熟的那些小伙伴。 谁呀？麦麦是谁呀？ 是我们一个忠实的粉丝 啊。哎，等会儿 你发现有事儿是吧？ 啊，对，为什么？ 跟我们很熟哦。然后呢，同时我们的节目也会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和翻 Live 的这个直播上进行视频直播，大家也是可以看的。这两种通道都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发生的一些情况。 哎，其实我 看到我旁边的胖胖于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是谁啊？ 不告诉你。 好吧，那么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 谢谢。 刚才说了这个怎么叫恐怖片吗？香港恐怖片吗？ 对，港式恐怖片， 港式恐怖片，玄幻一点的。对， 那你是喜欢看就是《倩女幽魂》这种，还是像什么僵尸题材的？ 其实这几种都比较喜欢看，林正英那个系列。 僵尸你也喜欢看吗？ 对， 我特别害怕。 我也害怕， 我不敢看。 对， 我小时候看过之后，到现在都有阴影。 对，因为我那时候太小了，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怀抱呢。 你都能记得住啊？ 对，就是那可能记忆会有错，但是反正就挺吓人的，然后就一直 未必是谁看见的。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觉得我应该是胆儿最小的，就是有的时候别人经常跟我说，这你长那么高个儿，你竟然还怕这些？我真的是 小时候 跟 高个儿什么关系？对不对？ 对吧？你看他们怎么脑子那么奇怪？ 体格大什么关系？ 就是， 比如说， 你像你这么胖，就真不应该害怕，好吗？ 不敢蹦极啊什么的，就是很多人鄙视我。你这么大腿，我就是因为腿大，万一他记不住我呢？ 好吧，我刚刚想说的是，你知道吗？就吓唬我真的特别简单，我就告诉你们之后，你千万不要用这招哈。这种我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就在停车场里，尤其是晚上，就即使是特别亮堂的停车场，假如我旁边跟的是我特别熟悉的人，只要把手举起来，就这样举起来，我就不行了，你知道吗？我整个人就立刻下腿软，就我特别害怕。即使我知道就是开玩笑。 你小时候看过吗？ 我不记得了。 那为什么呢？ 不知道就特别 怎么来的？ 就是觉得这样就觉得特别可怕呀，就觉得特别害怕，就一定有问题。 我长大之后再也没看过鬼片了。 不是，我没看过僵尸片的，就受不了。来，马导，你说说你的事儿。其实他也害怕。 对，我就是日本的还有欧美的我就适应不了，但就是老片还好，也是上大学 就得看。因为你知道那个所有 的 梗你都知道了，不是日本的那些你们也知道那都是假的。 玩心理那个。 对， 但后来我们就是播音系学生说，后来为什么就不害怕了？因为他们学化妆，跟贞子学化妆，然后嘣停一下看，哦，他是这么，这样 啊。就其实你知道吗？他恐怖片，我觉得最怕的就是那个节奏，他节奏有的时候掌握的一定在你最脆弱的地方， 还有他的声音， 对，唰戳你一下，你真的是要崩溃了。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看的时候，就是把耳机不戴耳机看，只看 那应该没有那么吓人。 然后还是还得捂着， 不是，那你也会 害怕。 嗯，这个声音，所以说对于电影太关键。今天我刚读一篇文章，说的就是一个啊、日本的配乐大师，他配过，他帮的那个就是末代皇帝做过，当时不得奖，得原创大奖，很牛，应该电影圈人很熟悉，但是我对不起记不住。 那你说他的意思是？ 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最开始以为电影配乐或者这个声音啊，单从声音元素来讲，最开始电影是默片嘛，这个声音、 哦、 尤其是音乐，他以为应该是跟剧情发展有直接关系。跟导演怎么看这个片子有关系，这个演员的动作呼吸有这个关系。 嗯， 但是最开始我们理解应该是这样的。 嗯， 有人那他就是为了渲染气氛的嘛，对不对？ 嗯， 但后来慢慢的发现应该不是这样。 那应该是 他应该是另外一条线在放这里边辅助整个影片，而不是跟他完完全全严丝合缝。比方说，举了一个例子、 哦， 有一个电影在特别悲伤的时候，就是这个男主人是老爷爷和老奶奶死了的时候，是整个最整个影片最悲伤的时候。导演说我在这儿要有。没有声音，就用无声，其实也是配乐的一个，讲究留白嘛，对不对？无声，然后要有一个特别湛蓝的天，再去塑造这么一种情况，他才觉得那个叫艺术，或者说才能表达一种东西。 嗯， 就是他希望我的音乐有可能也会做到那个特别悲伤的蓝天。 其实好的作品都是这样。之前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过，说这个电影也好，舞台剧也好，就是舞美有舞美的故事线，音效有音效的故事线，故事有故事的故事线。对，曾经有一个作品，我忘了是哪个了。他的问到导演说：“你这个最后结局怎么样？”导演说：“我的结局都在景里。” 嗯， 后来我们发现结局后面有一个小照片，照片里就是男女主人公做的婚纱照。 哦， 对，就是这样的 一个。他用这样的元素来描写了结局哈。 对对对， 发现咱们电影为什么能够那么让人着迷？从最开始我们介绍过那段历史，它和马戏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嗯、 没有那么高雅，它不会成为国际性，不会成为艺术节等等这种东西， 嗯、 慢慢为大家去这么所喜爱和喜欢。 对， 现在的一个片子已经40多亿的这个票房，为什么能够？因为它能够。抓到的点吸引的人东西 太多，就刚才马导说的那个 上到刚会走下对 音乐，我就想到了诺兰的音乐。 嗯， 就最近的那个敦刻尔克，我就又想说敦刻尔克就完全是刚才于浩在说的那种，他音乐讲的故事跟你看到的故事，他其实在说两件事儿， 不一样的，对吧？ 但是我跟你说毫无违和感，你太清楚他要干什么了。 嗯， 你那东西一出来就觉得我靠，诺兰的团队就太厉害了，所以一定要去看。 注意点文明用语。 我上刚才说什么了？我说我。我的天哪，太厉害了！ 对对对对对，是应该这样。 天哪， 你是小女孩，你是傻白甜，你记得吗？ 我记得。嗨，各位， 来说第二部网，说第二部网大吧。 来说第二部网大呀。 嗯， 好吧，我们来说一下第二部网大，快速的介绍一下啊，时间不多了，叫《花心二最好命》，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77万。 嗯。 故事讲述的是什么呢？一个又漂亮又可爱、性格又外向的柳依依，因为一次。就是偶尔的溺水，就是脑袋受损了，就患上了一种不能根治的病，这种病叫古德菲尔德综合征。他每天就好像活在是同一天里。然后呢，一个自由撰稿人夏星跟自己的朋友洛康在一次流浪的旅途当中，就开车不小心把这个依依他的妹妹叫柳青青给撞倒了。这青青呢就把这两个人带回家，打算好好得谈谈赔偿，是吧？你把我撞倒了。然后柳青青的家呢是一个度假村，特别美。然后这个自由撰稿人夏青就撞他的这个人就对这个度假村呢特别感兴趣，就提出来说，要不这样吧，我在这儿给你打工，然后以还这个我赔偿你的这个医药费啊、精神损失啊等等这些钱。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然后此时呢柳依依就出现在了三个人的面前，她以为这夏星跟洛康就撞了他妹妹的这两个人是客人，然后呢就特别热情的招待他们。 嗯， 然后呢这个依依跟夏星就两个人聊得特别愉快，然后夏星呢也开始就对这个依依有了一些兴趣，就打算跟他，哎，要不发展发展吧。但是他不知道他有短期记忆丧失症这件事儿啊。 哦， 所以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明白。 嗯嗯。 哦，我想起来麦麦是谁了。麦麦你好，麦麦你好，好久不见。 麦麦说。我们7点开始围读剧本，对，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围读剧本的时间了。 啊，着急了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帮着疯狂的推。我还想起来，因为我所有脑子里面就想到的是就是直播间外边的人，我说谁呀？啊，因为斯坦刚才进来，那很容易陷入那个过去。外边你好。 欢迎你继续来跟我们互动。 好的， 你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看看你觉得谁演谁比较合适哈。 对，别， 嗯，可以。 哎，马导说马导，我们说说戏 一起嘛。 嗯哎，到你了，还沉浸在港式恐怖片当中？ 没有，最一直在想这个离婚律师，对对对，我们离婚律师这个片段特别赞，对，因为他做了一个特别好莱坞式的东西， 什么意思？ 哎，这个资料大家可以回去这个跟朋友啊闲谈上说。其实这一段呢，用了一个剧本结构叫 follow the lever， 就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道具或者一个事件，把整个的几个人物关系又串了起来。 哦， 哎，通过贿赂的这一件事儿，把几个人物都串了一遍。 哦， 而且这个人，比如说是董大海，在第一段的时候是一个主观的。就是说别人求他办事或者他求别人办事，到第二个场景也是因为同一件事儿，他变成了一个次要的角色，或者他变成求人，这种地位的转化也特别有意思，这是一种技巧，一种编剧的技巧。 哦，哎呦，对，这真是专业导演才能说来的话，我根本就看不懂。所以说是人物性格， 我们就看那个热闹。 对，说一下人物性格吧。 其实这个我觉得不用说性格，就是目的吧，特别简单。董大海是刚开始求人办事儿。啊，施爱东呢是被求，然后到第二边呢就是改成了董大海真的去求他办事儿，后来是给施爱东惹来了麻烦，对，所以这种节奏，所以说怎么说呢，我们把这种聊天的戏变成对话就会更好一点。 哦， 怎么意思？什么叫聊天的戏变成对话呢？ 对，聊天呢，就是有时候聊天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就刚才是接得上接不上。而对话呢，我们是有目的性的说话。 哦，策略、 套路、策略。 这里边是有潜台词的。 是的，对， 潜台词是一般都是很难表示出来的。 对， 我老纠正你太费劲了，徐然。 我就是为了给你机会纠正我，再显得你比较有。 哎、不用闲、啊。 所以这种现代戏呢，就是大家在读这种剧本的时候，不需要太紧张，也不要找什么心理依据啊、心理支撑，就正常的读就可以了。 好， 只是需要知道目的就行。董大海就是求人办事儿，池海东呢就是严谨的律师，说话滴水不漏。而潘小刚呢就是和稀泥的，然后后面那个萝莉呢跟池海东是一样的性格就可以了。 他也是很严谨的那种，对吧？ 严谨嘛，对，很谨小慎微。 哎，那你像讲这种律政剧啊，我稍稍提两句，又或者说是一个主题题材或者金融题材，他们基本上是一个职业的。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人物脸谱化，是因为职业不同，比如你主持人是个什么样的，你演员是什么样的，你这个卖货的什么样的，对吧？但是都在一个职业下，怎么区分人物性格？ 其实这个就是在正好在一个月之前，我上了一个英国老师的课，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不管是不管是怎么样来，他说都是人， 是 都是人， 那 所以说 一定很复杂。 对，所以说分析角色的时候，最后考虑的是身份地位，第一个考虑他是人作为本能会怎么样。他举的例子就是说坐那儿等公共汽车的时候，一个百万富翁跟一个乞丐都会等，但是他们做一个反应不一样，就是被蚊子叮一下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啊。 可能乞丐扇无扇过，但是可能这个富翁就会叮一下，就会赶紧走，换一个位置，觉得这儿不干净。 啊， 对，所以说先考虑这个人的性格，对， 先是人，其实就是跟这个人的大脑构成有关系啊。到底里边有几层？最核心的那个是野兽的部分，原 是 最原始，慢慢才发展起来。 对， 了解。来，那咱们分个角吧。 好 ，A， A， 这个。我觉得这个于老师 仨男的一个女的，这编辑这咋整？ 整个是，对，那 好嘞。 今天是一对男主播给大家做的节目。 好嘞，马导，这事你成我就成。 哎，好吧，那这个我觉得池海东就由这个于老师来比较好。 池海东是一个特别谨慎的人， 哎，很谨慎。 他是个律师，而且他是很有名的大律师。 对， 他在感情上也受过挫。 对，所以于老师用这个正常的说话语速就可以了。 好的， 对，然后你的好搭档也是你的助理潘小刚，就由这个徐冉来就可以了。 哦，我是助理哈。 哎， 好嘞。 对，这个很古灵精怪这种性格。 哦，是， 哎， 对的。 对，然后那个我就是那个感觉笨头笨脑的贼精贼精的董大海。 哦，哎，傻笨傻笨的。 对，然后这个对， 说人蠢萌、就是、难道不好吗？ 哦，不是，我说就是 咱俩谁情商低呀、 啊？来，赶紧，时间不多，今天 然后 马岩聊太多， 哎，然后萝莉就是有我们这个 亚军 ，对， 好， 哎，我们还是要加点别的吗？ 不用，您来旁白带着那个 舞台提示， 好吧， 来， 您董大海是吧？和旁白来准备， 好，哎，三二一。海东啊，我不是不想埋怨你，就是觉得这事儿蹊跷。我给罗美元买房子的事儿，除了你俩没别人知道，萝莉怎么会知道？ 对呀、啊，哎，我跟你说，萝莉那人特鬼，他会不会跟踪过咱呀？ 不会。 为什么不会啊？ 不像。 潘小刚想陷害池海东，故意在董大海跟前说。 哎，我可觉得啊，罗莉这阵儿跟你走挺近的，我就是觉得他肯定是有企图，想从你这儿套点什么或偷点什么。 别胡说。 他要真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在我面前理直气壮了。 你一看就对女人缺乏经验，女人是天下最会说谎的物种。我认识一女的，给老公戴绿帽子，全公司上下没有不知道的。他们在办公室里乱搞，监控录像都给拍下来了，传到老公耳朵里，女的铁嘴钢牙就说没有，又哭又闹要跳楼的。你想象得出来吗？啊，这得多好的心理素质。最后老公下跪道歉，跟老婆坦白从宽，夫妻俩一起耀武扬威的上微博骂那个传话给他老公的，说人家不要脸造谣，自己没有性生活还想猜猜人家夫妻变态心理阴暗。 这个时候迟海东听得有点目瞪口呆， 董大海拍拍拍迟海东肩膀，你还年轻啊。 嗨， 其实也没关系，那房子是罗美元的名字，你就说那是罗美元刚当初跟你借钱买的房子，已经还了，但产权还是归罗美元的。 关键是现在苗锦绣说我离婚的时候隐匿了财产，还说我把部分财产转移给罗美元，要申请什么保全就是冻结，那我损失可就大去了，我就真啥也别干了，就是最后我赢了我也等于输了，一分钱都不能动，那还做什么生意，这不全瞎了吗？ 现在你知道20年的婚姻有多值钱了吧？ 我要是早知道这么值钱，我就不离了。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呀！你现在复婚也不晚呢。 开弓没有回头箭，你们赶紧帮我想想办法。本来婚都离了，没什么事儿了，现在把房子的事儿扯进来，再往下扯，把罗美元的公司也给扯进来。他们再一申请那啥的保全，本来我们还要上市呢，这不还上什么呀？我跟你们说啊，苗锦绣根本没脑子，肯定都是他那个律师给出的主意。你们能不能找那个小娘们跟他再聊聊？他不就是挣钱吗？咱多给他点钱，让他别咬着咱们没完没了，让苗锦绣输了就完了，大家不就踏实了吗？ 换个律师还有可能，这罗黎呀、啊，不可能啊！ 为什么呀？他跟钱有仇啊？ 他跟钱没仇，但是他嫉恶如仇。 跟钱没仇就好办。我告诉你，没啥是不能收买的，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大，让他开个价。 这事儿我干不了。 那你去。 不是，这话我们不能跟他说，他呀鬼得很，他万一再录下来去律协告我们，我们饭碗就没了，这辈子都不能干这行了。 行，那你们拼专业，别的我自己拼。傍晚董大海来到罗丽家。哎呀，罗律师，冒昧啊。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这对我说不算什么难事儿吧？ 迟海东告诉你的吧？ 不用，连您家我都找不到，我还混什么呀？ 什么事儿啊？我一会儿要出去。 不耽误你，这个我的一点心意。 您拿回去吧，我肯定不能答应你这事儿。 其实律师啊也是个职业，如果打输了官司比打赢了官司挣的还多，那干嘛非要赢呢？ 那照您这么说，足球运动员也是个职业啊。要是踢假球比踢真球挣得多，那干脆踢假球得了，大家为什么还要对假球这么愤怒呢？应该理解啊。 您真是伶牙俐齿。哎，您说您打一官司还不是为了自己啊，是为别人再搭上点什么，值吗？反正我是听说过啊，有一律师晚上出去挨了一板砖，谁拍的都不知道。我还听说有一律师好好的在街上走着，突然被车撞了。哎，你说这个为什么呀？真出了事儿，谁难受啊？只有自己的爹妈。哎，您别往心里去啊，我就随便聊聊，您真别往心里去，我走了。 董老板，你把他拿走。 算了吧，再见。随后罗丽拿着董大海送来的手表找到了迟海东，直接把手表交到了迟海东手上。 给我的？ 喜欢吗？ 为啥？ 为啥？哼，你演得真像啊。表真是块好表，我也真是喜欢，可是我还没蠢到受贿的这种地步。池律师，麻烦你转告你的当事人董大海，我这个人呢胆小不惊吓，你别用老黑社会的那套来吓唬我，万一真给我吓出个好歹来，这离婚关系不就变成人命官司了，多不值当啊。 董大海给你的？ 嗯，演，你再接着演。 我不知道啊。 哟，明年奥斯卡男主角就是你喽。 神经病。 第二天在迟海东办公室，迟海东那手表放到桌子上对董大海说， 你要是再这样我可就请辞了啊。 这是几个意思啊？这是 一个意思，人家给你送回来了。 嘿，这小姑娘看着长得挺和谐的，怎么这么轴呢？ 老董，我可告诉你啊，咱们这可是民事纠纷，打到天上去就是钱的事儿，你这叫明目张胆贿赂对方律师，这个要落实了，你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你老板跟那个小姑娘有一腿，看出来了吗？ 不能吧？ 你看， 哟，迟老师，是这样吗？ 我揍你啊！我董大海，你余记啊你啊！ 真没关系， 当然没有了。 好嘞，明儿我就找人收拾他。 老董，我以前是做刑辩的，我得提醒你，你现在跟嫂子有个孩子，你跟罗美元怀了一个孩子，你要这么做的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以后啊，我得到里面去看你了。 还说没关系啊？一试都试出来了，还说没有，没有，直接啊，我就把我弄里边去。我能干这种事儿吗？我是干这种事儿的人吗？ 嗨，董哥，其实这事儿根本用不着这么复杂，您就找俩朋友，信得过的啊，写借条给他们，让他们拿着借条找苗锦绣去，让苗锦绣还钱啊。这离婚前财产要重新分配，但债务也得重新分配啊。这苗锦绣要是不还，你就让你那些朋友上法院告他，他不是喜欢打官司吗？天天打让他。 嘿，这招好啊，小刚，怎么不早说呢？我发现你是个人才，不是，你在这儿绝对没有发挥的余地，赶紧到我那儿去。 哎，那董哥，您得多提拔提拔我啊。 不，这招好吗？这招不好吧？ 怎么不好啊？ 这招太毒了， 无毒不丈夫。 苗锦绣可是给你做了20年的老婆呀。 是啊，好好说不管用啊。我跟你说，我从来就没有同情过秦香莲，人家包公跟您好说歹说，送您银两让您回家，您不干，非要带陈世美走。你说一个女人混到这份上，老公宁肯死，宁肯被炸了，也不愿意跟您走，您不反思反思自己？ 所以啊，我劝你要冷静。苗锦绣不冷静，你得冷静。大好的前程啊，别就葬送在脑子一热上。我这结尾结的 魏浩浩和马导鼓鼓掌，我觉得他们俩还挺入戏的哈。 对， 是吧？ 刚才罗莉那两句我觉得也挺有料的。 是，马导确实他节奏很棒，说完之后我还三二一开始八就进了屋。 对，马导那几句其实是最入戏的话，带着我们大家都入戏了。 前面很关键，很关键。来评品评品评 啊， 咔咔评。 哎，我觉得于老师好。大家都好， 扣脚的环节了。 主要是大家都有生活经验。 对，我没当过律师，吓我一跳，差点把自己扔沟里。 看我们有一网友叫他们都叫我， 壳应该是吧？ 说有我有点看不清，我现在眼神不是特别好。总之，欢迎您跟我们互动啊！以后我们的节目多关注。 啊、问题是麦麦和人家聊起来了，没燃咱们这茬儿，你知道吗？ 好吧，以后跟我们聊好吗？ 哎呀，往这儿看，来来来， 看完了人家 要了亲命。看完之后，哎呀， 那是看你。 别切我单独镜头，脸大。 嗯，你坏了， 不是真的。 你看， 哎嗨， 住了。 谁外头这么？那个马导说回来啊，这个戏、就是你刚才说放下一些东西，但其实我觉得我是有点拿着的。因为我没干过这个，没看过这个剧 啊， 所以你跟让我说，我只能脸谱化的让他成为一个特别正的人， 就是律师嘛， 对。然后这样会出现一个问题，比方说什么，我会固定的把它放在一个特别正的角色上，然后声音用的就很正经。但是这样的话，你让我演一个军人，恐怕我还是这么说话。 对， 你让我一个特别正的一个官员，我可能也这么说话。让我演一个正的什么，你懂我意思吗？就没法细分这个是怎么办。 对，这个其实就是很多我们普通观众想要晋升到，就说哎，这个人演得好，这演得到底哪儿好？关键就是在于他是不是把一个人味儿给演出来了。 对， 就是演员在拿到剧本之后，他分析的是这个人。如果就说白了，就是自己如果有这方面经验的话， 那最 好放在这情景里，然后去想我在这个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就是不是做角色的反应，而是做人的反应。对，做一个自然人。 做演戏状是不对的。 对对对，说白了就不要提气啊这些东西。但是这些都需要演，这就是为什么演员在成为演员之前，要有4年、5年、6年的训练。 对， 这也是一个中戏的一个老师跟我讲说，其实他表演系毕业只代表你是一个学表演的学生，而不代表你真正的演员 啊。 而且我觉得演员这种角色真的是特别需要你去观察不同人他怎么生活。其实就像刚才于浩问的这个问题哈，他说如果比如说这个剧里面全都是律师，都是一种角色，一种身份，那你到底怎么区别它呢？你如果说只是按脸谱化的那种，就是按课堂上教给你的那些东西，律师好像说话就逻辑性特别强啊，说话特别干脆，特别干练啊， 但是忽略了人物本身的性格，我觉得这个角色都是立不住的。 所以现在演员你看演一些剧的时候，他真的都是按照比如说年龄，首先第一段很少有那种就是十八演八十，八十演十八那种， 那真的是老戏骨才能演得出来了。 对，他一定要特别 白鹿原的那个，你看张嘉译不就是从二十左右的青年一直演到了七十岁左右的老汉嘛，我觉得只有你演技特别扎实的时候， 不，但你要知道一点的是什么？他最核心的那个年龄段是他自己的那个年龄， 对，哦，那肯定， 对 对。 现在很多很多，因为现在我也参与电视剧的创作嘛，有的制片就告诉我说，你在写电视剧角色梗概的时候，千万不要写这个人35岁、40岁，就写35岁左右。这样的话，很多不错的演员他都会考虑一下。对，有的不错的演员一看这个30岁，一看想自己36了，算了。而不接了，就容易错过一些比较好的角色。 哦，演员自己选角的时候也这么想， 也是这么想，他得在自己的能发挥的余地。这就是我们老说这个演员做功课，他做的主要就是如何成为这个人的一个功课。对， 感谢马岩的分析。每次跟马岩上节目，其实都受益匪浅，特别 收获满满。 对，包括像卢一啊、田宇啊等等这些导演，都是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帮助。感谢，也感谢亚俊哈，感谢马岩能够参与我们节目，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AM 927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豫扁国建生物科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6:45咱们再见。接下来带来的是《博虎点秋香》， 明儿见，拜拜。